就带着我回到了丰台农村老家。哎，大家伙儿啊，别看现在整个丰台区啊我老家那片都挺繁华，其实早先呢那个地儿就是农村。 嗯， 也正是这么一个家庭背景，我从小呢就对家里的爷爷弄的那些个瓶瓶罐罐的就特别的好奇，包括我爷爷的医书啊我都特别爱看。我五岁的时候基本上呢就把爷爷的这个药书啊背得滚瓜烂熟了。你像这个清肝明目千里光，清热解毒结痈散，利尿排石过路黄，善治丁疮跌打伤，白果治带还治喘，助根止血把胎安，非常熟。我记得我爷爷他有五本草药册子。现在这种纸不太看得到，就是牛皮纸的。 哦， 那上边呢画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草药。我当时熟练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看图，就像现在小孩看图说话一样。 嗯， 我看图我肯定说得出这个名字。 哦， 但其实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记这些呀，啊，真是不理解那医生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也不明白，稀里糊涂的。直到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呢村头李家的儿子涛涛不听话，我李叔呢就打了他几下，结果涛涛呢突然脸色苍白，手脚发凉，出气困难，慌忙中呢就来找我爷爷。我呢是我爷爷的跟屁虫，爷爷上哪儿我上哪儿，所以呢爷爷就拽着我向李家跑去。到他家的时候呢，李叔的老婆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来了，哭着就那儿说，怕是不行啦，娃的脸色白得像张纸啊，出气儿困难呐。爷爷就说，甭急呀，让我看看呐。哎，走进去一看，涛涛躺在堂屋的炕上，看上去啊出气很困难。爷爷切完脉，让李叔拿来两根缝衣服的针，然后呢让李叔倒上半碗白酒，把这个针呢在酒里洗了洗，在涛涛的两个手腕的内侧上一边一点的各扎了一针，然后呢用大拇指呢在涛涛的胸口反复推，几分钟之后涛涛的脸上有了血色了。出气儿呢也顺畅了。我爷爷回头对李叔说，您这孩子气性大，以后教育孩子要注意方法，刚才您看看这个孩子差点就气晕死了。李叔呢点头称是，在一连串的道谢声当中，我爷爷带着我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啊，我就觉得我爷爷特别的了不起。我就问我爷爷，我说为什么缝衣服的针能救人呢？爷爷笑着说，不是针救人，是这个针呢扎了穴位它能救人。刚才我给涛涛扎的呢就是内关穴，这个穴位啊它能调理胸部的气机，我用手推的那个穴呢是膻中穴，这个穴呢为气海，涛涛呢它是生气以后这个气呀郁结在胸中，我把气给它顺了，涛涛的病不就好了吗？说实话啊，爷爷讲这些什么气呀穴位呀我都听不明白，但是那一刻呢我发现这个行医啊它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儿，能救人的命啊，能让病人不难受，让家属呢不难过。走着走着我就站住了，我就大声地对我爷爷说，爷爷，我要像您一样，我要当医生，我要救人。我爷爷听我这么一说他愣了一下，他就跟我说，桂英啊，要想治病救人那可得下一番功夫，要吃得下苦，你能吃这个苦吗？ 我抬起头来看了看我爷爷，我非常坚定地说，能。然后我爷爷又说，那除了吃苦之外，你还必须有一颗人心。 嗯， 我问我爷爷，什么叫人心呢？这个时候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啊，这话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说了什么呢？ 这话的意思，他就是一名医生，你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你还要有仁慈之心。爷爷这句话对我一生从医的道路上可以说影响巨大。 嗯， 从那之后呢，我就正式开始跟我爷爷学习中医。每天呢，别的小孩在外头撒了欢的跑啊闹啊，我却都是在家里认草药读医书。 嗯， 那七岁的时候呢，我爷爷呢就让我拜在了京城国医大师梁老先生，拜在他的门下，啊，学什么呢？学诊脉，精通这个望闻问切。13岁的时候呢，我能开方诊病了。 哦， 但是因为当时啊，这个西医的教育系统比较中医来讲，它更为完善。所以呢，我就在18岁的时候呢，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啊，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打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系统的学习西医。 嗯， 到了22岁那年呢，我就毕业了。啊，那是67年。啊，我们老同志都知道，正好赶上什么呢？上山下乡，如火如荼的号召。我也不顾我父亲的反对，也放弃了到北京医院就职的机会，就带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的就填报了上山下乡的申请书，就去到了农村。当时呢，就被分配到了河北的行堤公社。哎，这个地儿当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子。 嗯， 那在这儿呢，我的思想呢也真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现实的残酷改变了我的一生。 什么样的现实呢？ 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 嗯， 叫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啊。在药舍里啊，就是土霉素这个药就是最好的消炎药。 哦， 别的药的品种和量都很少，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你想去进点药你就能进得来药的。 嗯， 头一个这交通太不方便了，提前一个月进药，送药的时候有的时候这药还来不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即便算你有本事，你把这个病给诊断出来了，你知道用哪几样药这病就能好，但你愣是手里就没那几样药，能把你给急死啊。因为我呢有一些中医的基础，所以在那会儿呢缺医少药吧，我自己开始上山挖草药，并且搜集一些偏方。 嗯， 能用的能找得到的中药治病啊，我就用中药，有合适的土方子呢就用土方子。 嗯， 后来呢有一件事儿彻底的改变了我。 什么事儿啊？ 就是有一天早上我刚吃完饭，也就8点来钟的样子吧，外头跑过来一个女同志。 嗯， 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人啊，她家里的男人才40来岁，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吃药。这个女的跑过来就说，哎呀，我男人不行了，您快过去看看吧。我就跟着她跑到她家，患者的脸就跟那个纸一样煞白。 嗯， 我一看我就觉得不好，我说你赶紧找马车往镇子里拉。然后他媳妇儿赶紧出去找队长啊，因为当时啊这马车都是公家的，不是说谁家想用就能用的。那个时候呢也没别的车，连拖拉机都还没有。找着了队长，队长赶紧把正在干活的马车拉到他们家来了。他找马车的这个过程我就在病人的家里看着。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束手无策，就是一个普通人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要死去的时候，那个滋味不好受。 嗯， 虽然已经是尽力了，但是说不好听的，这是医生的无能。 那当他的妻子找来马车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就为这件事，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非常的自责，我就觉得是我的医术不够。你看，扁鹊能用银针让人起死回生，我不能啊，这个就是我的过错。所以当时非常的钻牛角尖啊，深深的陷入到自责之中。晚上一躺床上，我就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那位患者绝望的神情。这个时候呢，我想到了爷爷的那句话，我就发现自己空有一颗救死扶伤的赤子之心，却没那个本事。于是呢，我就决定要继续学习，精进我的医术。而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也认清了现状，你想要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吃得上药，这个还得靠中医。所以我就连夜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我父亲呢，就想办法把我调回了北京。回到北京，我去找了七岁的时候的老师。那个时候啊，他已经101岁了。他见了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桂英啊，我已经教不动你了。这样吧，你想学上乘的中医，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让你的父亲带你去找他，他们家的中医是祖传下来的，医术非常高明，你要是能跟着他们家把中医学下来的话，一定可以救治更多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的公爹。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与以这个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为祖训的，就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在这儿呢，我与公爹的长子重新结缘，结为夫妻。而且我的诚心与执着，我公爹呢，他就打破了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家规，正式收我为徒，并且在临终前正式任命我为中医传人。很多人说我看过中医，不过如此，那是您没有遇到真正的中医。首先呢，中医它有了不起的诊断。 诊断？ 对，中医的望闻问切，它靠的是读懂身体的语言。很多不了解中医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当他们初次接触中医啊，就认为中医里头所提到的这些个气血、阴阳、经络、营卫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儿，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为什么呢？ 那比如中医当中的预判功能，它就能够通过脉象，通过望闻问切来抓住疾病的内在的规律，从而呢来读懂身体的语言。我记得在我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跟我的老师出诊，老先生想让我在实践中来加深学到的中医知识。当时呢，我们看的那位患者呢，这位患者的年龄在当年呢是58岁，是一位男同志。这个人呢，以往身强体壮，发病的时候呢，他是在工厂里搬运货物，没想到跌了一跤，倒下去，随即就不省人事了。你怎样的大声的喊叫，你都叫不醒他，给他拉到医院里诊治用药等等，抢救没有办法复苏，也没有办法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就被抬到了家里。这个老先生来到病人的床前，伸手号病者左右手的脉搏，然后呢扒开病人的双眼看，又用手重重地按压他的眼球，站在旁边不声不语， 然后呢就让我过去号一下脉，再看看眼球。片刻之后，老师呢就跟病人的妻子说，你男人这个病已是无药可救，最多拖延3天时间必撒手人寰了，所以呢你们就请做后事的准备吧。患者的妻子听了以后，两眼泪水全涌啊，说不出话来，就靠着点头来回应。那我跟老先生在回来的路上就问我，他说刚才我让你号脉，那你号的这个脉搏是什么感受啊？我说呀，按照中医的脉象，这个病人的脉宏大且抠，时有弓弦一样的冲击波，那这个脉是不是就叫做宏抠脉呢？我老先生说，是，风重脏的话一定会出现这种脉象，这是因为脑中大面积的堵塞，心脏搏出的血受到阻塞阻击，然后形成反冲击波，所以呢这个宏抠脉中有拉弓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定他3天的死期呢？那么先生就说，这个宏抠脉呀本就是胸脉，再结合患者的瞳孔已经扩散，可见患者的脑部已经完全失去气血的运行，绝对是无法救治的。为什么说他3天期限就要走呢？因为这个患者他已经过了4天，恶性的中风必定在7天之后无法维持体内所需的物质，这个气血运行失调，营养供应受阻，那这样的话，这个患者的心、脾、肺、肾、肝、脑完全失去运作的功能，所以7日惊枯夜竭，死期就到了。你看，有些人他就讲，中医啊，能够判人的生死，那实际上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强大的中医理论跟临床经验。所以老先生用中医学他解释判定患者的死期是有着深刻的内涵，这个呢就是中医断生死，它是几千年来积累的大成智慧。实际上啊，一个有经验的中医人，他在望闻问切的时候是特别能抓住每一个病人身体上显示出来的信号的。所以我行医50多年，患者加在一起男女老幼啊，数以万计啊，还是多少啊，我也数不清了，我能够拍着胸脯说，我对每一个患者我都能做到问心无愧。我知道人呢，他在出现疾病的时候，他唯一能够信任的、能依靠的，那就是医生。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把你当作亲人一样，可以信赖的。所以50多年来，我跟我的病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是将心比心的。我始终没有忘记当初选择从医这条道路时的初心。 也 正是因为这份初心呢，我在本应退休的年纪，我开始了广播讲座。我呢，想要把自己这么些年的行医经验，收集到的偏方、治病的方法，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于中医。因为这个节目呢，我也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厚爱。同时呢，也因为这个节目呢，我也遭受了很多的非议。说实话，很多次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甚至我自己也在怀疑，是不是真该安安分分的退休，双耳不闻窗外事，但是我做不到啊。 我是一名医者，我的本职工作就是让患者在我的帮助下去除疾病，健康起来。如果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什么疗法好，哪个方强，那大伙儿，你们还要在治病的道路上走多少弯路，吃多少亏呢？ 嗯， 所以啊，这慢慢的，我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其实公道自在人心呢，我自己问心无愧，也就不在乎别人的评说。而所有用过治病方法的朋友，我感谢你们的信任，你们传来的每一个康复的捷报，那就是支持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嗯， 那这次首次公开献赠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2860套一通一贯新疗法之通三脉贯气血已经全数交给了全国各地的患者。得到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使用，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见到一点效果了就不继续治疗了，或者是效果比别人慢了点了你就放弃了。这样的话呢，你不仅仅是浪费了一个名额，辜负了咱们这么多工作人员的付出，你更是对自个儿的健康不负责任。 嗯， 另外呢，大伙儿在用的时候啊，咱们的身体上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 哪些变化呢？ 比如说啊，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你会发现咳痰多了，而且咳出来的都是浓痰，这其实是你气脉里的毒素淤堵啊被排出来了，是好现象。那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呢，你醒来以后可能会发现自己浑身大汗淋漓，尤其是手心脚心，但是你放心，这是你血脉里的淤堵排出之后的正常反应，不是虚汗。有糖尿病的朋友，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尿液那个甜味儿，有这个甜味儿，不要以为这是血糖升高的反应，反而是你血液里多余的糖分通过小便被排出来了，等这个甜味儿渐渐的淡了，你去查一下血糖，一定是往下降的。有胃病的朋友呢，你在使用以后，你打嗝啊次数会增多，而且打嗝打得特别长啊，不是说嗝，它嗝它打得特别长，因为这是你胃里的毒瘀通过胃气它往上反的一种表现。 嗯， 还有呢，有风湿骨病的，有关节炎的，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里呀，有一股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在到处的拱，啊，你也别害怕。那如果大伙儿在醒来的时候，哟，自己的眼屎怎么那么多呀？那这其实就是肝经排毒的表现，随之而来的就会是肝病、眼病的好转。 嗯， 另外呢，咱们普通人在使用以后，醒来以后会特别着急上厕所，感觉小腹膀胱憋得难受。 哦， 哎，这其实是因为在夜间已经把你体内的毒素瘀滞化解了，但是因为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它会暂时把它当作垃圾存放在你体内，等你醒了以后就需要你第一时间通过尿液把这些垃圾排出体外。总之啊，大伙儿在使用以后出现的所有的身体的变化，都是三脉疏通毒瘀排出体外的反应。 嗯， 那有任何听众朋友你拿不准的啊，你不明白的，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啊。那么在这次活动中没有争取到一通一贯新疗法，你也不要放在心上，你再难过我老太太也不能给你再变一个出来啊，只是徒增伤心了。你不如呢行动起来，为自个儿呢做点实事。 嗯， 你先把外开三脉的功法练着，这夏季啊经络疏松活跃， 皮肤凑里我说了，它都是打开的。你这个时候你练习一下开三脉功法的效率那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也不会就这样不管大家了。 嗯， 中医处处是方法。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依然会将自己所知道的治病的保留收集了这么多的秘方、奇方、偏方，有的是方法帮助大伙儿重获健康。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先请徐主任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应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那个我是抚顺的一名受益者。 哦，抚顺的，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我有幸得到了您的宝贝。 拿到了已经啊。 啊，已经拿到了。 那速度够快的啊。啊，不错不错、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 啊、 嗯、啊。衷心的感谢您、嗯、您老辛苦了。 不辛苦，我想问问。 我想问问。 你用下来什么感受啊？ 我是一个那个顽固性失眠的患者。 顽固性还加了两字， 顽固性失眠。 嗯， 哎，顽固性失眠。 嗯， 然后在这之前吧，我已经用了那个 哦， 已经有效果的， 有效果，嗯， 有效果的， 嗯， 我就感觉就是入睡很快哈，我就睡着了。 哦，第一天很快 起来哈，我感觉、嗯、这不能是真的，不像 啊、 哦。然后我就接着体会 啊， 在这以后几天吧，就是每天都入睡很快。 嗯嗯， 啊，这个事儿就。哎，这个事儿 真 是真 的了，这就是真的。 哎呀，这个是真的， 顽固性的啊， 顽固性失眠，我是 啊啊， 嗯嗯。然后那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那个头顶这个百会穴吧，这个麻已经麻了有得有三四年了，然后用了各种方法嘛，疗效就很小。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应该是百会穴打通气血经三脉， 是 不？ 对，从百会穴进入气血经三脉呀、啊。 哎，对对。然后我吧就连着几天起来，我就脖子以上全是汗、嗯、 啊， 哎呀全是汗啊、哦、 全是汗，打通了。嗯， 哎，然后那个出汗以后嘛，不、 嗯、 就迅速改变了我这个症状、 嗯、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哦、 没想到哈， 没想到，没想到啊、哦、 嗯 啊。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是一名那个低血压患者。 低血压啊， 低血压，我常年吧就是五十八十。 嗯， 然后呢更年期以后症状就更明显了。 嗯， 浑身无力，无精打采。 嗯 嗯， 然后通过这一通一贯的疗法， 嗯， 我就现在监测了哈。 嗯， 我现在血压是75-105。 那非常好的。 哎呀，是我现在一觉醒来哈、哦、像你老说的似的、哦、啊，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呀、 啊。 嗯 所以 然后我吧还有很多变化、嗯、比如说排气、 嗯、 哎呀天天的、哦、 啊，天天排气。 哎呀，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不管走到哪他控制不住啊。 嗯嗯 啊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儿，你就是这个期间嘛、嗯、我体会这个期间正好我呢做饭的时候吧、 啊、 我就一下子有地下有水，我就滑倒了，滑倒就准一下子。 嗯、啊、 然后我之前我就有这腰间盘突出。 嗯、啊、 我要是按照以往哈，我要是这么犯了、 啊、床上趴俩礼拜， 10天8天， 哎， 我就起不来了。 俩礼拜了，对。 那必须得躺着。 嗯， 然后我这回呢，我就是在后边跟原来以往一样啊， 嗯， 也就贴了两天风湿膏哈，又照常做饭了， 又没事了， 又没事了。 嗯， 哎呀，我就感觉太好了， 打通了你的气脉、血脉、经脉，所以再加上之前已经在调了，见效了，但是还是顽固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下子你再把这个一用，三脉一通，你这个药一灌，那当然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 是 啊，是不是开三脉的功法教给大家？ 好，徐主任， 嗯， 好，谢谢您啊，哦， 我就希望大伙儿啊，在我们啊中医药还有锻炼方法的指导下呢，大家甩除疾病，健康长寿，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嗯，是，嗯，您老爷就实现你从医的那个最高理想了。 哎呀，这话您说到点子上了啊。 嗯， 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把大伙儿的苦都灭了，我的心里就好平稳了，开心了。 我现在我都背下足够的吗？我都准备给他背下， 给他背下，行啊。 对，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好，徐主任，谢谢您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哎，好，哎，好了，徐主任，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哦，徐主任你好，我是那个保定的， 啊， 我姓魏，叫魏恒鑫啊。 啊， 我吃你们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啊， 挺好的。一开始我是那个腿疼嘛，蹲下起不来，有时候上楼疼，有时候下楼疼。哎， 嗯， 吃了这么几个月吧， 嗯， 上楼下楼蹲起都挺好的。 哦，身体都挺好。 啊， 你多大年纪啊，这上楼下楼不行啊。 我那个什么，今年62了。 62这年纪又不大，是不是啊？ 哦，对， 这走路就已经不行了。你说， 哦， 啊，真是要命了！耶， 啊， 这年纪，你说说。 我每天听你们的广播 啊。 哎呀，我说这徐主任那么大岁数了，是挺辛苦的，每天还给我们做广播，做什么的，挺忙的。 啊，我呢，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啊，这治病啊，你只要找到了病根儿。那你用好了药，用对了药，你去治疗的话，那这个治疗就是不错的。 后来那个叫什么一脉一通啊，叫什么， 啊， 我也 一通一贯是吧， 笨手笨嘴的，我不会说话 啊。 反正我说的吃那个，因为我吧， 嗯， 吃的挺好的，确实不错啊。 这两个方子 问您怎么吃法 啊。我跟您讲，这两个方子都是我们老家， 嗯， 老方当中的其中两个啊，都是一通一贯疗法。一通呢是通三脉，贯是贯什么呢？贯是贯的气血啊。还有一个呢，它是一通一贯呢，一通呢也是通三脉啊，气脉、血脉、经脉。贯呢，它贯的是元阳啊，元阳之气不足呢，人呢容易得百病啊。这是中医治病的几个方面啊，我们中医有这个气血，有调气血的，有调脾胃的，有补元阳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目的呢是一个，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体多病啊，这个问题呢给他解决啊，给他解决。 我吃了以后特别有劲，身上 是， 原先我那个都没劲。 啊， 没有，现在吃完了以后吧，洗完衣服干嘛都没觉得累， 没觉得累，是吧？你看嘛， 啊， 你看那个， 啊， 我跟你说一下 啊， 你看那个小孩儿，小孩儿 啊， 小孩儿他的气血就足，小孩子， 对对 对， 他即便是发了烧了，他都能在外头疯一上午，疯一下午的玩，对不对？咱大人就不行了，你37.5你就蔫巴了。就不行了，啊，就得躺下来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呢，这个基本上在靠近40岁的时候，这气血它就不足了，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人在40岁左右的时候，元阳之气它也不足了，它也不足了。所以您看啊，气血双补方， 它的作用呢是把你的那个气血调好啊。我们经常跟大伙儿讲嘛，治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考虑到用补气血的方法，用这个气血双补的方法，还有呢一定要通三脉，你三脉不通，我补不进去，你这个病它就好不了，对不对？所以您这两个方法要是用的话，你这个人在你目前这个年龄段，当你的病的症状消失之后，你会觉得人年轻不少，精气神方方面面。 我记忆力比原来提高了起码80%都多了。 嗯， 现在那什么，以前我洗澡的时候丢三落四的， 嗯， 现在的什么也丢不了。 啊，忘了毛巾了，忘了肥皂盒了。 特别感谢你们这个，谢谢徐主任，那么大岁数了，还那么辛苦啊。 不用谢我啊，您用我讲的方法，您这个病症好了，那就是我最最高兴的一件事儿了啊。 哎，好了。 没别的问题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没别的问题，挺好的。 好就行啊。好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那个啊，我这个膝盖吧，就是左边这膝盖吧，长骨刺了。 嗯。 那个，这就是不方便啊。 嗯。 那徐主任现在咋办呢？我去咨询你一下。 就这一个问题是吗？ 啊，还有那个颈椎那个是3点和5点，那个也是那个就突出那种，完了压排那个神经，完了导致脑供血不足，完了还迷糊。 今年多大年纪？ 我67。 67呀。 啊， 这个骨病有多长时间？ 这个骨病就是吧，2年前这个左腿摔了， 嗯， 摔了完了就是有那个积液就热敷下去了， 嗯， 热敷下来今年完就疼，嗯，就拍片子了，完了他说里头长骨刺了。 啊，里边有骨刺了，摔了以后啊。 啊，嗯，啊，摔了以后2年前摔的，完了现在长骨刺了。 嗯，颈椎是第几啊？你刚才说。 好像是第3和第5节吧。 血压血糖这些有问题吗？ 这个没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 嗯。嘴里有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啊？ 嘴，哎呀，徐大夫您说别的味儿吧，我这人吧， 嗯， 性子急，好上火，嘴干，嘴还苦，那个眼睛还疼还辣，这个吧，嗯，就是这最近就这样的，就是好像觉得 嗯眼睛辣好的，辣的就睁不开了，辣的。 嗯。好的，舌苔是什么？告诉我一下。 舌苔是白色的，白的，那个有时候还有点像黄色的舌苔。 黄是有湿， 可 白色 可厚了。 白色厚的话有寒，黄色呢有湿。那么现在您这个病在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行痹，就是你这个病怎么得的呢？风寒湿，三气杂滞，合而为痹。受了风了，叫行痹。寒气呢，寒气大了叫痛痹，湿气大了呢为助痹。也就是说像您现在这个病症呢，这个三痹当中重点的应该是行痹。这个吃止疼药啊，贴膏药，最多就是个缓解病情，它不能把你这个问题彻底解决。那今天呢，我得给你用点中药了啊，我们这个修骨汤给你调理调理啊。调理调理呢是这样的啊。丹参20克，葛根30克，香附20克，木瓜15克，白芍30克，川链子15克，肉桂10克，牛膝15克，泽泻20克，川芎15克，当归20克，生地30克，天麻10克。那么这个药当中，丹参、葛根给你调理这个血啊，心主血脉，调心血。香附给你疏肝解郁，因为你有嘴里有味儿，肝火有点大。木瓜呢疏筋活络，白芍这味药呢给你补肝血，肝主筋，肾主骨啊，给你调肝血。川链子给你行气止疼， 你行闭，所以这个气呀、啊、气脉不通，人就会疼。那么肉桂 啊、 牛膝给你壮腰膝啊，给你调理人的骨关节。泽泻川芎它能消肿的，当归生地呢是养肝血的啊，这样一来你整个的这么一调以后，你就会觉得人很舒服。再给你加了一个天麻，给你整个醒脑、 啊、 脑袋很清楚啊。这个呢、 啊、 15副到20副药。 好 嘞、 哎、 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啊, 啊。哎，不用谢，不用 谢。 谢谢。哎，好，再见。 好的，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哎哎，那个我吧徐主任 啊 啊，我吧就是在晚间嘛就睡觉，觉得9-10点钟那阵就觉得这心脏不得劲儿。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嗯， 哎呀，越来越气短，我就赶紧的呀就找孩子，就是放把车放医院。他说我不稳定性，心绞痛 啊，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嗯嗯，还有什么诊断？ 就是这个脖子静脉这坎儿有个斑块， 颈动脉斑块。嗯嗯 啊，他说不太大。 嗯嗯， 他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右边增厚。 嗯， 完了颈椎吧狭窄 啊，颈椎血管狭窄。嗯 啊，脑做脑 CT 什么的，肺 CT 都没事儿。 嗯嗯 啊，徐主任还有一个这心脏吧，做的彩超，他说我2.5、3.5，有微量反流。 嗯嗯， 完了，他给我诊断上写的是什么呢？主动脉硬化。 那你现在这个病情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冠心病，而且你是不稳定性的。 嗯、 那么在我中医上，对于你这个病就叫心脉的闭阻。 嗯嗯， 心脉啊，供血供氧。它都供不上了，出现了心脉的闭阻。那这个病因呢，一般我们说是正气虚了，心阳不振了，运血，心脏的运血没有力气了，逐渐的发展出来的。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经常跟大伙儿讲到的人的气脉血脉啊，还有什么呢？还有痰，身体当中的痰阻，寒凝怕冷啊，这些都可以形成这种病。那治疗上呢，咱就得吃中药了。我给你开一个方子，这样子啊，柴胡20克，枳实15克，赤芍15克，云苓10克，白芍15克，丹皮15克，桃仁15克，干姜10克，花粉15克，牡蛎15克，黄芩12克，炙草10克，水蛭10克，瓜蒌30克，蟹白15克，啊， 嗯嗯嗯嗯。 那这个呢，柴胡、枳实、赤芍，还有炙甘草，给你疏肝调气；云苓、桂枝、白芍、丹皮、桃仁、水蛭，给你化瘀，啊，通脉，止疼，胸口就不疼啊。干姜、花粉、牡蛎、黄芩，给你调寒热。平衡阴阳益精液，啊，瓜蒌蟹白，给你化痰，通阳，阳气元阳之气不足，通阳散结，啊，你的瘀阻，啊，君臣佐使，我给你开这副药，吃个20副药，20副药下来，一定是你症状在现有的基础上缓解。 嗯嗯， 好了，我不说了，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你。 哎，好，再见。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我姓邢， 哎， 来自是宁波的，你的听众 啊，宁波的听众。 今天我想咨询几个问题。 好 吧， 您说啊。 啊， 哎，是这样子哦。我先说我自己，我呢偶尔在傍晚五到七点这个时间呢，有时候感到全身麻木，然后这个感觉一过以后，马上会有这个要大便的感觉或者要放屁，而且我赶紧会马上吃保心丸，是这样子。 嗯，马上要吃救心丸是吧？ 救心丸，对。 首先呢，你这个五到七点啊，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出问题的话，这个时间段在我们中医上讲，这是人的肾经当令的时候，对，也就是说这个是酉时，酉时是人的肾经啊。那么肾经呢，如果说你在肾这个地方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讲，你这个人第一你的肾有问题，第二你的脾有问题，啊，脾肾呢比较虚了，那你的营养啊，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精微这些营养是靠脾的，如果你脾都虚了，你吃的食物化生营养精微不能送到全身各个地方，那你的供血供氧就供不上。所以呢，您现在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麻木，实际上麻木就是气血它不通了，气脉跟血脉的淤堵，气血明显的就不足，就是气道跟血道啊，血液循环的这个地方呢出问题了。 好，那我也是了。那现在第二个问题，好吧？ 第二个问题好。 第二个问题是我婆婆，她二十几年的骨质增生，她头颈可能也是压迫，她老是头晕，所以我这次买了就是三开麦，应该没问题，可以用的了，对吧？ 完全可以用。 她其他没有，也是，她血压现在也不高，就是这个头晕，走路就是脚好像腿高跷一样的。我现在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啊、这个是这样子，我工厂的律师在六月十二号早上四点多起来以后，他觉得头晕不舒服，然后跟他老婆也说，老婆好像马上给他吃药，吃了以后他还是晕倒了。 为什么不送医院呢？可能中风啊，这个 中风呢已经送医院了，马上送药， 三个小时之内必须 110， 必须送医院， 他现在手术动不来，医生说他这个血压好像比较多，可能深度比较呢，上海的医生、杭州的医生都专家都来诊断过来，那现在住在宁波医院里，就是 ICU 病房里面，就是好像原先是头里开了一个动脉血管，其他引流引出来，现在可能好像通过胸腔了，血流可能会多一点，但人还是在昏迷。我想这个开脉针好不好用？ 现在不好用，要过后要出院以后。起码在这个 那醒了得用了，对吧？ 就是现我告诉你，现在为什么？因为它是通人的气脉、血脉、经脉。那如果说他头部做了手术了，他这个伤口还没有吻合的话，这个他通气脉、血脉、经脉的话，这个伤口有可能会出血。所以呢，是建议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紧急情况，那么西医大夫那救命，稳定病情。出院以后大概三个月啊，三个月病情完全稳定了，不管他出现什么情况啊，就是能说话也好，不能说话也好，昏迷也好，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一通一贯疗法用下来。多大年纪啊？ 57岁， 年纪轻啊， 很健，平时都很健壮的，可能他是有高血压。 所以我要跟大家，我为什么讲这个中医讲学，人不能等到这个时候再治病。高血压就是他的肝经、肾经血脉不通，气脉不足。如果他之前他能听到我这个广播节目，他提前个两个月用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一步了。提前两个月他就不会了。所以我们说养生啊，很重要啊，保健也很重要。 现在 走 路啊什么都在做，还是就没用到头啊。我自己每天早上我把所有的穴位经脉我都要通一遍敲一遍。 对呀、你就是有这个意识了，你这个意识有了。 好的好的，谢谢， 不用谢，有什么问题欢迎您来咨询啊。